S.H.E 半糖主义特别能够代表当年的 S.H.E 有多火的这样的一首歌。当然就算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的很多代表作品其实翻唱了当年欧美一些很知名的组合的代表作，比方说像刚才这首半糖主义，就是 Play 他在2002年的时候发行的 Cinderella 一首歌，但是我们依然觉得 S.H.E 他们是很特别的，在当年出道的时候是相当成功的一支这样的女子组合。半糖主义啊，其实唱的是说在恋爱当中呢若有似无的甜，保持一定合理的距离才是上上策，即便是亲密无间的恋人也要有这么一种距离感，距离产生美，不能够做对方的胶皮糖。但是其实不同月份出生不同的脾气秉性的恋爱男女好像也不能够就这样一概而论啊。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是戴毅，有请金牛男代表王力宏。 山羊水瓶双鱼不羊座，金牛双子巨蟹座，狮子处女天平天蝎射手座，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 山羊水瓶双鱼不羊座，金牛双子巨蟹座，狮子处女天平天蝎射手座，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 如果说女人才是二中不自通，爱情不会让男人那么的头痛，那么心痛之前记得开口问你问星座才能进攻。可惜感情远比心情复杂，身在其中化作谁都无法自拔，一肚子的疑惑谁能回答，爱情正在星座散花。 信不信星辰这里， 天空把答案都藏得好美丽， 都可以偷点星星。 我为了了解爱的神秘下定决心， 谁中意星座话题， 来告诉我哪一颗星该怎么搞定。 可惜天气阴晴不定。 Ba-da-ba-dum-ba-dum now dance。 山羊水瓶双鱼牧羊座，金牛双子巨蟹座，狮子处女天平天蝎射手座，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 山羊水瓶双鱼牧羊座，金牛双子巨蟹座，狮子处女天平天蝎射手座，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 的发明如今疯狂流行了，是否因为太多人曾为爱伤心了？不期望爱，只是需要幸运了。宁可相信一切都是命了。努力研究星座，找寻线索，该怎么说，该怎么做，该怎么掌握？像个学生一样努力用功了，下次爱情能一路顺风。 信不信星辰这里， 天空把答案都藏得好美丽。 都可以多点星星。 我为了了解爱的神秘下定决心， 谁中意星座话题， 快告诉我哪一颗星该怎么搞定。 可惜天气阴晴不定， 就好像你捉摸不定。 嘿 OK，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山羊水瓶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Come on。 山羊水瓶双鱼牧羊座，金牛双子巨蟹座，狮子处女天平天蝎射手座。山羊水瓶双鱼牧羊座，金牛双子巨蟹座， 星座问题女人的话题。 我相信这首歌对于有一些在生活当中对于感情问题其实会有些头痛的人来说，唱一唱这样的歌，听听这样的歌，可能会很减压。其实确实感情要比天上的星星复杂的多，可能身边有哪些必须要问清了出生年月日才敢开始展开进攻的男女，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你有没有中招。和你一起唱，在周三下午欢迎你的收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no, I don't wanna know. Who's taking you home? Oh, I'm loving you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oh, I don't wanna know. Wasted. And the more I drink, the more I think about you. No, I can't.Baby, every place I go reminds me of you.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oh, I don't wanna know. And every time I go out, yeah, I hear it from this one, hear it from that one, that you got someone new. Yeah, I see but don't believe it. Even in my head, you're still in my bed. Maybe I'm just a fool. Drink, the more I think about you. And I know I can't take it. Do you think that I should just go on without you? No, I don't wanna know. Maroon 5, 王力宏 Don't Wanna Know。希望在这个下午，它可以是给你带来好心情的这样的一首歌。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这里是8月15号周三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微信平台上面的听友 Destiny 是把他的心情跟戴毅做了一个小小的分享。他说今天出门心情莫名就特别的好，然后还跟我聊了一下关于星星的问题。马上八月末你要过生日了哈，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其实今天心情好，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可能就是因为有了一些流动的还带着一些凉意的风，又或者是因为看到了白白的云，还有很通透的蓝蓝的天。 开得有点快，这是现在，不是虚构的片段。心怎么也放不开，颜色有点苍白。过去那段不是虚构的恋爱。

No, my number is no. You need to let it go. You need to let it go. Need to let it go. Not to the I, to the no, no, no. My name is no. My sign is no. My number is no. You need to let it go. You need to let it go. Need to let it go. Not to the I, to the no, no, no. Untouchable, untouchable. Untouchable, untouchable. Untouchable, untouchable. 我相信很难有人会对这样的好声线，对这样会唱歌的歌手说 no 啊，拒绝这样的声音。但确实他可能最近新出的一些歌曲没有像 All About That Bass 还有像刚才这首 No 传唱度这么高， Meghan Trainor 的歌。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说要学会对一些事情说 no 不，要说拒绝。那可能是因为你在心里面知道会对哪一些事情，对哪一些人会说 yes， 会表示接受。所以当你看到听到一些唱出你的真实生活感受和体会的一些音乐的时候，听到一些音乐人的作品，你就毫不犹豫地为他鼓掌，并且产生一种认同感，说哦，这就是我很喜欢的音乐。 我没法打字的话就没有办法解释，我对着电脑就点开始颠倒，活在视窗里仿佛永远不会变老，不需要痔疮，只是电脑偶尔会长翅膀，花束是我的翅膀，虚拟的世界里我戴上面具，在数不尽的日夜里我像是编剧在 Big War， 我用真名说假的话 Another War， 我用假名说真的话有点疑惑，我也开始变得有点挣扎，在我的两个世界里分不清真假，对着键盘敲打，你也是这样吗？我故作潇洒，你也寂寞吗？一起数落这个世界是我们活该吗？既然已经离不开了，那就一起骂。 我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结果到底会如何，要怎么面对？我是个凡人，我不坚强，我没有力气，偶尔夜晚会留下莫名的泪水。住在拥挤的城市里，却迷失在人群，而我伟大的目标又是在哪里？而我的骄傲，我的心情都一看不清，还有谁会指引我前面的道路？ 没有人要聊天，大家都在玩手机，你错字连篇，当你手上握着笔，不需要言语，只需要 APP， 无聊的上面挤爆了 NEP， 虚拟的世界或许认真就输了，忘了 NEP， 乡民的全都哭了，万人响应无人到场的，如何谁会在网络上放话，我听你胡扯，哭啊哭啊，没有电脑要怎么活，不知黑色全部都有电脑手，真实的世界你说 life's a struggle， 虚拟的世界一切都像是一场摇滚上演，也会在疯狂，我的字典你从来没有放弃的伤亡，我怎么忘记了离不开这狂欢，我的生活荒诞每天上。 离开我的真身，离开我的世界，离开我的面具，离开我的懦弱，离开我的自己，离开我的害怕，留下眼泪，我也不在意。离开我的城市，离开我的世界，离开我的面具，离开我的懦弱，离开我的自己，离开我的害怕，离开留下眼泪，我也不在意。 窗户子开机关机。 MC Hot Dog 和张震岳的合作，能够在广播里面听到他们的歌，其实真的数得过来，歌曲量实在可选太少。这是在中国新说唱第四期节目当中他们的合作，叫做离开。我今天来上班呢，是搭乘了交通工具，是地铁。我看着满地铁的人，人手一个手机，然后坐低头族的时候，我内心当中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如常的反应，而是会觉得很恐惧。这种恐惧呢，是觉得虚拟的世界马上就要吞噬了真实世界的一种恐惧，可能是我想多了。好了，上半时段还有30秒的时间，有请林宥嘉不畏出场一下。下半时段欢迎你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待会儿见。 去和他去

凭本人身份证领票，每人限领一张，领完即止。再来看首都博物馆与江户东京博物馆作为中日两国首都的城市博物馆代表共同策划的都市生活十八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昨天在首播开展。来自两座博物馆的181件套文物将为观众直观展现日本江户时代和中国清朝康雍乾盛世时期的文化生活异同。展览设置了居住、服饰、经商、节日、育儿、教育、娱乐等七个展示组，通过对比的展陈方式展现两座城市各自的特点与风情、共性与特性。从大量日本文物中也不难看到汉文化对于日本文化深深的影响。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欢迎各位在下半时段3:34继续回到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周三下午好，我是戴毅。刚才我在上半时段说，在地铁车厢里面看到别人玩手机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恐惧、恐慌。我的听友费劲儿说，看见别人一直玩手机的时候也会有恐惧和担心，但是你担心他们的手机没电，还想不想有好好的生日祝福了。 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定，我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像倾盆大雨，还有一点冷静，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能没有雨？谁黑啊谁黑，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好天气再次几多消息，不是要靠近，不是要休息，不再想着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静，吹动了旋律，吹动了安静，吹醒了我想你。昨晚的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一点冷静，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好天气怎么能没有雨？谁黑呀、啊、谁黑呀、啊、每一天都放晴，等待着好天气再次的遇见。谁黑呀、啊、谁黑呀、啊、把每 气。当你有空，如果说把自己的视线从电脑屏幕、手机屏幕前移开，望向窗外的话，你可能真的会发现今天天气真的还挺不错的。我会发现有一种像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那种长白云，而且空气也确实清新通透了很多。而且今天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 big day 大日子，因为有人在微信平台上面想要对974的忠实听友费小劲同学说上一声生日快乐，因为有人给你点歌。Love is roller coaster， 特别有夏日的风情，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流行跟摇滚在一起的曲风，我觉得应该会很适合在8月15号今天过生日的费劲儿，因为我对你的出生年月还是有一定的了解，我想应该说对这样很热情的歌曲，你还是应该会很喜欢的。我不知道现在过生日的你还会不会像小的时候一样，对于生日这一天，比如说会收到很多人的祝福，来自于家人、亲朋好友啊，身边的同事和以及你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但是你认为他一定会记得你生日的那些朋友的祝福，你还会不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想法和要求？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是，因为马上8月份哈，我们都要过生日了哈。所以已经越来越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变得很佛系，真的是很佛系，把这个词用到这里我觉得特别贴切，就是你会希望这一天很多事情就如常就好了，不希望它太过于顺利，也不希望那天多一些很多没来由的一些磕磕绊绊，你就想说哎，这今天的工作跟以前一样，可能 顺利的完成，同时回家路上不要遇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事情，今天的状态也还比较好，不要有个头疼脑热。然后那一天在过生日那一天，自己的穿着稍微精致那么一些些啊，出门的时候多照几下镜子，可能也就够了。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也欢迎你在听歌和唱歌的过程当中继续跟戴宇保持交流和互动，你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给我就好了。当然也要祝愿不只是八月上旬中旬过生日的朋友，整个八月份应该都是很热情的季节，也希望每一个即将在这个月份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Just one. 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记得之前去 KTV 的时候都会点给我一个好朋友，因为他很擅长唱莫文蔚的歌，就会听这首《寂寞的恋人》啊。我觉得这首歌完全可以排得进我对于我喜欢的凯尔莫文蔚的单曲的前三名。尽管说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个独立的意思，而且上下也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你依旧觉得老李在日本窝在小酒店里面的房间里面写的歌词，写下这首《寂寞的恋人》呢，还是真的很有那么点意思的。微信平台上面猫 CC 还是很久没有留言的一位老听友了，我发现你的留言方式越来越像一个客座 DJ。 在上半时段听到了萧贺说的流浪地图之后，你说如果手勤快一点换电台的话，每天能够在不同频率听到好几次燕姿的歌。好的歌曲就是经得起流行和时间的沉淀，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孙燕姿，我恐怕老李会不高兴。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还有一整天的时间。 适合你。看海啊，当当当，上岸后被叫的孤单，让我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南，也就懂得了心酸。你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看海。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看海。 汪彦霖的看海，和大家和听友来分享一下今天寿星老的一个趣事。飞球说，今天过生日什么都跟往常一样，中午单位送了蛋糕，集体有了个唱歌吹蜡烛的仪式，晚上回家约两个朋友喝点小酒，可能也就这样过生日了。早起老妈给我发了个红包，37.5元，我问什么意思，老妈说你自己是心领神会吧。我问是不是提醒我37岁整了，50岁很快就来，她说对，但我估计她是微信零钱里面就剩这些37.5元。 好可爱的老妈。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和你一起唱，也祝你周三下午愉快，祝愿过生日朋友生日快乐。 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 稍后4点是能量音乐，祝愿你充满能量。 你的心不在，你总是想跑，我只想要陪你陪你去找，我知道你并不是不想要。滴滴答 答，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9月22日，我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我的角色莫文蔚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和我一起享受超绝视听盛会。登录大麦网搜索莫文蔚。 老公救我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 加盟去。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